诗篇第十一篇，我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？你当像鸟逃到你们的山去。看啊，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根基若毁坏，义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在天上的宝座上，他的眼睛察看，他的眼目察验世人。耶和华考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暴力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他要向恶人密布罗网，烈火、硫磺、热风作他们杯中的粪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义恨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